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和方志远通完了电话，又安排财务给周宁静转了笔钱，傅丽丽整个人瘫软在了大帮椅上。因为傅丽丽的上家香港某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项目收益的发放出了问题。最近几天傅丽丽接到过很多的电话，那都是质问她的，还有直接到公司来找他的，要不是小米拦着，他都不敢待在公司了。香港那边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傅丽不敢多问。什么资金链出了问题啊？这几年傅丽丽在某城弄的钱少说也有5000万了，哼，这些人就是在糊弄自己呢。傅丽丽心下暗想，要是这些人不为自己打算，唉，那万事就只能靠他自己了。唉，他长叹了一口气，有些疲倦了。 傅丽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她也没有想过要轰轰烈烈。她的愿望很简单，总是有一天丈夫能出狱，两个人能过一些正常人的正常生活。是的，傅丽丽确实有个丈夫，但是并没有像她跟周宁静所说的那样已经离婚。相反，她和丈夫牛尔的感情很好，好到她愿意为丈夫付出一切。3年前，牛尔因为诈骗而入狱，从此傅丽丽再也没有见过他。也就是那个时候，傅丽丽回到了家乡某城。这3年，傅丽丽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牛儿，甚至她做的比牛儿更好。原来跟牛儿合作的香港那家公司 看上了傅丽丽的敢做敢拼，觉得此人可塑，便授权给他，帮助傅丽丽在某城开出了一片天地。虽已经不愁衣食了，甚至还在香港置办了房产，但是傅丽丽在个人生活上还是一贯节俭。她想的更多的是牛儿出狱后的生活，这一切都需要打点，都需要钱。她现在少花一点，将来牛儿就能多花一点。傅丽丽也明白，她现在干的行当断不是长久之计，等有了钱，她才能够全身而出，才能够金盆洗手。傅丽丽从不买什么奢侈品，一身假货险些还露了馅儿，想来还有些好笑。只是此刻的傅丽丽却很难笑出声来，摊子铺开了，总有收的那一天，想真正全身而退，哪有那么容易啊。如今看出问题来的已经不只是方志远他们了，傅丽丽早有些疲于应付。深海科技本就是一本空账，大头都往香港那边走了，国际众筹基金，也就是周冲和周宁静投资的那个项目，它就是一座海市蜃楼，连傅丽丽都不知道它最终会滑向何方。而另外一个 F 之旅项目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屡屡受挫，已经被定义为网络传销。某城虽说是个小地方，早晚也得波及。傅丽丽最害怕的是跟牛耳一样，最终成为香港那家公司的替罪羊。眼下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撤退。为此傅丽丽没少做准备，只希望这段时间不要出任何纰漏，稳住那些起疑的客户，稳住方志远、周宁静和周冲等人。 听傅丽丽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的很不痛快，方志远更觉得可气了，要不是害怕打草惊蛇，他都想直接到深海找傅丽丽了。都在西提州，不如让周宁静和周冲亲眼看看默默搜集的证据，到时候再慢慢的商议。方志远憋着气回了家，见周宁静早就回来了，正忙活着做晚饭呢，看起来心情不错。吃完了饭，方志远找了个借口说要带周宁静去听音乐会，两个人这才出了门。到了车上，周宁静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音乐会，方志远要带自己去西亚整形医院，说陆泽西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他周宁静商量。 陆泽西在办公室等他们，他们一进门，陆泽西就把傅丽丽的资料全数拿给周宁静看了。周宁静自是不信，觉得方志远他们不过是疑人偷斧，直到默默拿出 F 之旅项目在全国各地被查，以定义为网络传销的新闻，又逐一指出了那个什么众筹基金的疑点，每一项都是实锤，周宁静这才彻底懵了。 不一会儿周冲也到了，周冲是个急性子，一看到这些哪儿还坐得住啊，站起来就往外跑，直接去了傅丽丽家。众人怕他出事，一起追了过去，如此大家便把傅丽丽堵在了门口。 傅丽丽惶惶开门，强装镇定，哎，你们怎么来了？ 哎，我们怎么来了？你还有脸问我们怎么来了？傅丽丽，你这个骗子，把钱还给我。那个是200万呢、啊、是我拿农家乐向银行抵押贷款的200万呢、啊、 周冲一把揪住了傅丽丽的衣领，陆泽西唯恐事态恶化，赶紧分开了周冲和傅丽丽。 周宁静只是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傅丽丽。丽丽，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傅丽丽虽也紧张，但事到如今只好赌一把了。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了？你们说我是骗子，我骗你们什么了？ 傅丽丽，这样，我们给你个机会，你现在就跟我们到公安局自首，要不然我们就报警了。 哼，分明是你们私闯民宅，不经过我同意就带了一堆人来我家。行啊，那你报警吧。 方志远反而愣住了。 傅丽丽抓过手机，你们不报那我可报了。见傅丽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方志远和陆泽熙都怒了，默默拦住他们，只把手里的证据摆到傅丽丽跟前。傅丽丽自知辩解无用，便换了一个思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怕告诉你们，钱不在我手里，你们就算是报警，警察抓了我，对我来说也不过是蹲几年牢，我无所谓的。可是你们的钱能追回来吗？就像刚才。傅丽丽指了指默默，事实呢，确实跟他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公司总部在香港，但注册地是在荷兰，要是立案还是个跨国诈骗案呢，这流到国外的钱要猴年马月才能追回来，那你们自己去想吧。 你 肉松气的都快吐血了，要不是陆泽熙死死地拽着他，他要上手打傅丽丽了。 傅丽丽缓缓说着，整个人显得更放松了。周冲，周宁静，你们要真想要回你们的钱，那很简单，给我傅丽丽一点时间，我想办法把钱给你们拿出来。当然，如果你们执意要报警，那我也没办法。 方志远勃然大怒地说：你可真够厚颜无耻的，你。 志远，我不过是混口饭吃，大家各凭本事罢了，你又何必这样呢？我本来呢，有心栽培你，是你自己错失了机会。 你给我闭嘴，万幸我没在深海上班，要不然我迟早给你顶包。陆泽熙吩咐默默盯着傅丽丽，拉了方志远和周冲去门外。 等几个男人走出门，周宁静这才走到傅丽丽跟前，看着她说：丽丽，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朋友，你怎么能骗我呢？宁静，你仔细想想，你的钱是我让你拿出来的吗？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投资有风险，投资有风险，你忘了？第一次那10万是你自己非说要投资的吧，是不是？后面那50万是你自己要追加的吧，是不是？从头到尾的，这里面有我什么事儿啊？傅丽丽，你太过分了，我那么信赖你，你却这样对我。宁静，我说了，我也不过是混口饭吃。宁静，谁不想好好的过日子啊？你投资不也是因为这个吗？周宁静再也忍不住了，捂脸痛哭。默默瞥了傅丽丽一眼说：别废话，我就问你，把他们的钱拿回来需要多久？要多久？这可说不准。默默看了看门外，三个男人正在那儿嘀咕，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默默转而坐到傅丽丽身边，捏住傅丽丽的手腕，告诉你，我耐心有限，没时间也没精力跟你周旋，你可别跟我玩阴的。周冲的200万还有宁静这60万，总共260万，对吧？我没算错吧？傅丽丽的手腕被默默捏得生疼，她差点叫出声来，她努力地想抽回自己的手。我问你话呢， 默默一手继续捏紧傅丽丽的手腕，一手捏着她的下巴。你说话呀，你要是敢打我，我就报警。我打你了吗？我打你了吗？我告诉你，我要真想收拾你，有一千一万种法子，你知道吗？你默默说完，腾出了一只手，他转动手肘，狠狠地往傅丽丽的肚子上一顶。啊！傅丽丽只觉得腹内一阵剧痛，疼得直叫。我给你三天，把他们的钱拿回来，不然有你好看。啊，三天。傅丽丽忙不迭地应着。 门外，周冲还在嚷嚷着要报警。陆泽熙安慰着周冲说：哎呀，事情到了这一步，还得先把钱拿回来，这个要紧。周冲垂头丧气地说：你们既然早就知道傅丽有问题，为什么不早就告诉我呀？陆泽熙和方志远面面相觑，方志远苦笑着说：周冲，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怎么没有告诉过你啊？是你自己执迷不悟啊。还有宁静，你们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了。200万呢，而且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钱，是银行的钱呢，是傅丽丽，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下去的。行了行了，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这样，我有主意，我们三个人呢，三班倒在这盯着傅丽丽，等他把钱还回来，咱们再报警。方志远点了点头说：嗯，也只能这样了。楼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陆泽熙抬眼，只见一道黑影从他的眼前飘过。陆泽熙大声喝道：谁？还没等陆泽熙回过神来，他们几个已被十几个黑衣男子团团地包围了。为首的男子开口说话了：我们不想惹事，让我们带副总走。为首的男子开口说话了。方志远和陆泽熙定睛看，此人正是傅丽丽公司的员工。周冲扑棱着双手朝这个人奔了过去，还没到这个人的跟前，就被两个黑衣男子钳制住了。方志远刚掏出手机，一个黑衣男子飞起一脚，把他的手机踢出去老远。陆泽熙警惕地看着那些人：人你们可以带走，但是要等一会儿。那个人朝两边努了努嘴，陆泽熙立马被两三个黑衣男子给围住了。那个人笑了笑说：不好意思，这事儿不能听你的。那个人说完了，推开了门，只见默默挟持着傅丽丽，正对着他笑呢。 哎，你别乱来了，你给我放开傅总。 默默叫嚣着，让他们走。还有，你带来的这些人也马上滚蛋。 杜泽熙喊着：哎，默默。 老陆你别管，就这几个小毛头，我就能对付。 陆泽熙心下暗想：就算你沉默是练过的，这可是十几个彪形大汉呢，你怎么对付啊？陆泽熙试图挣脱：哎，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有什么你冲着我来。那个人看了看默默，又看了看陆泽熙： 我也不想跟他扯上什么关系，问题是我们副总在他手里呢。 那个人好像看出了默默和陆泽熙的关系不一般，照着陆泽熙的膝盖就是一脚。 默默一分心，傅丽丽伸腿踹了默默一下，便溜到了那个男人的身边。 哎，傅总，没事吧？傅总， 快快快，把他们都给绑了。默默一看这个光景，抓起一把椅子就乱砸，瞬间几个黑衣大汉就围住了默默。周宁静早就吓得瑟瑟发抖了，只是喊着：志远，志远，你没事吧？ 被控制住的方志远正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我没事，你冷静点。 默默再厉害也难敌对方人多，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此时陆泽熙挣开了控制，操起一个花瓶狠狠地砸向了那名员工，那个人立时倒在了地上。 傅丽丽和那群黑衣男子都懵了。 快走！方志远一手拉起了周宁静，陆泽熙扶起了默默，周冲则拎着一把椅子在一旁虚张声势地喊： 别过来啊，谁别过来啊！哈！ 傅丽丽看着那个昏迷的男人说道：把他们都给我捆了，还有我们的人给了你们多少钱，我现在出双倍啊，不，三倍，要是今天出了人命我赔，都给我捆了，还有我们的人给了你们多少钱，我现在出双倍啊，不，三倍，要是今天出了人命我赔。黑衣男子们一拥而上，很快把方志远他们给团团围住了。 只见傅丽丽拿起这个小包，趁人不注意飞奔着出了门。周冲回过神来了， 嘿，傅丽丽跑了。 可是哪来得及呢，就算他们现在能够突出重围也追不上了。这场闹剧要不是公寓保安路过，还不知道何时结束。当晚陆泽熙他们被带往派出所，默默和傅丽丽身边那个打架的男人被送到了医院。到了第二天上午，方志远、周宁静和周冲离开了派出所，但陆泽熙还得留下接受调查，他毕竟有故意伤人的前科，再加上那个男人受伤和陆泽熙有着直接关系，老八、明航和毛俊来接方志远他们几个。见周冲神情恍惚，方志远不放心，让老八他们送一送周冲，自己则带着周宁静回家。夫妻俩一路无话，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周宁静不愿意再往前走了。 方志远看着妻子说：哎，别想太多了，咱们这一晚上都没回家了，妈肯定急了，走吧，咱们赶紧回家吧。 周宁静突然瘫坐在地，泣不成声。 志远，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傅丽丽跑不了啊，钱早晚能够追回来。事已至此，除了安慰妻子，方志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让方志远担心的还有至今仍在派出所的有前科的陆泽熙和躺在医院里的默默。这些事本来和他们俩都没有关系，正是因为自己，他们才无故地卷入的。 要是追不回来了呢？ 周宁静整个人缩成了一团，把脸埋在了膝盖上。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共产党。 走， 大手拉着小手。

水长长的自飞线，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航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爱宝良。 还能相约一起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周宁静整个人缩成了一团，把脸埋在膝盖上，对方志远说： 志远，那钱要是追不回来了呢？ 要是不回来啊，方志远抽出了一张纸巾递给他，那就追不回来呗，钱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怎么不重要？没了这笔钱，周泽学区房怎么办呢？难道要让他去读菜场小学吗？志远，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 宁静啊，方志远摸了摸妻子的头发，钱我会慢慢的想办法挣的啊。再说了，就算没钱，就算让周子读普通一点的学校，那又能怎么样呢？ 能一样吗？能一样吗？到时候周子的同龄人不是985就是211，而周子呢，总不能让他去读野鸡大学吧？ 你想那么远干嘛呢？咱们小时候也没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现在不也一样过吗？ 我们现在过得好吗？ 咱们俩靠自己的能力在某城立足了，成家了，买房了，有孩子了，我不觉得咱们比谁差呀。 那要看跟谁比了。你就不能往上看看？你就不能看看那些有钱人，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俩结婚之后，我跟你过过一天好日子吗？ 人要知足，宁静。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心理，才让傅丽丽得逞的。才……方志远的话到了嘴边，还是硬生生地咽下去了。 啊、哦，你怪我？ 我没怪你，我怎么会怪你呢？宁静啊，钱已经没了，能追回来是最好的，只是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公安局要立案要调查，这都需要时间。我刚才说了，要是追不回来那也没有关系，钱可以再挣嘛。要是为了这钱再把身体和情绪都搞垮了，那不是损失更大了吗？ 你不怪我？ 我不怪你。 你为什么不怪我？ 你， 方志远，你为什么不怪我？你为什么还要安慰我？是我把钱弄丢了，是我上当受骗了，是我毁了孩子的未来，是我…… 够了。方志远摁住了周宁静的双肩，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要是不想事态严重，你就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好不好啊？冷静点，你看看。方志远指了指身后，他们的家就在楼上。宁静，妈和周子还在家等着咱们俩呢，咱们已经一个晚上没回家了，他们一定很担心。你这个样儿，我怎么敢跟你回家呀？要妈问起来，我该怎么说呀？这里边还有妈的钱呢，10万块啊，那都是她的养老钱呢，老太太大半辈子不容易啊。爸又刚走没多久，钱的事情不能让妈知道，你听到没有？哎，你现在听我说话呢吗？ 周宁静愣了一下，失声痛哭。 我知道，我知道。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 志远，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办？你把钱给福丽丽的时候怎么不跟我商量了？现在倒问我怎么办呢？方志远安详，你不是很有主意吗？方志远说，走一步算一步吧，还能怎么办？ 妈的10万，还有我哥的20万，我该怎么向他们交代？ 方志远拍了拍妻子的背，他虽然很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他知道那没用。夫妻本为一体，周宁静跟着自己也确实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现在周宁静出了事了，自己不能撒手不管。他们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他们的。 志远， 好了啊，回家回家。 嗯，回家。 周宁静松开了方志远，却又拉住了方志远的手。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周宁静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鸟，小心翼翼地依偎着自己。 陆泽熙是当天下午出来的，来接他的人是老齐，两个人结伴去医院看了默默。默默身体多处软组织受伤，右手臂骨折，少说也要休养一个月。默默的情绪倒是还好，还兴致高昂地跟老齐说起昨晚的混战，只恨自己没有活捉傅丽丽。 从医院出来之后，老齐让陆泽熙安排两个人去了洗浴中心。陆泽熙知道老齐不会突然来茅城，何况西亚已经不属于老齐了，他就更没有理由造访了。这一趟过来应该是和默默有关的，在想起之前默默说的他打算离开茅城，陆泽熙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直到蒸完了桑拿，老齐才说自己要跟陆泽熙好好的谈谈。陆泽熙内心惶惶的，却只好硬着头皮听老齐说。我呀，打算把默默接走了。您放心吧，这段时间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不用。现在他受伤了，还是因为你受的伤，我把他交给你照顾，我能放心？陆泽熙沉默着，老齐的这句话真是让他无可辩驳。老齐顿了顿，继续说，你还真以为我不管他？那不可能，毕竟她是我的女儿。是是是，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虽然这个孩子不在我的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人管没人顾。明白？明白什么呀？你就明白了。帮我手上一碗玩气，但我保证接下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她。哎呀，你这个人呐，干什么都太冲，让他跟着你，我是一万个不放心的。原先我还以为他能影响你， 改变你。可我忘了，这女人呢，想要改变男人，无疑是天方夜谭呢。我自己也是男人，我知道。不，齐少，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也听不懂。我说你真的是听不懂，还是故意装听不懂啊？嬷嬷这孩子看上你了，你能不知道？什么？陆泽西一下站起来了，你激动什么你啊？坐下。老齐摆了摆手，让陆泽西坐下。陆泽西有些尴尬的，只是站着。齐少，不是，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嬷嬷怎么会看上我呢？我也觉得他不应该呀，可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不，齐叔，我跟嬷嬷就是朋友，也许呢我们看着比较亲密，但是绝对不是您想的那样。他大概也觉出你们俩不合适了，前段时间跟我沟通过，说他呀想出国念书，我一想也是好事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你死心了，知道跟着你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这下可好，出国的手续还没有开始办呢，他就受伤住院了。既然早晚都得走，我想着还不如先把他接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就直接送他出国。哦，他真是这么说的吗？说他要出国吗？陆泽西还是不愿意相信。那西亚怎么办呢？西亚怎么办？西亚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不关心这个。相比这些啊，我更关心的是默默的以后。那什么，齐叔，您看能不能这样，等默默出院了，到时候让他自己做决定吧。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说这些，就是害怕他自作主张，到时候改变主意，又说不走了。陆泽西啊，你人不错，做朋友没问题，但要是把女儿交给你，我是一万个不放心呢。不是，我跟嬷嬷真的没有什么。你对她真的就没有过一点非分之想？没有，绝对没有。陆泽西急了，得亏是没有，要是有啊，我就更担心了。你看啊，既然你对他没有想法，这事情不是更简单了吗？你呀，趁早摆明立场，不要给他机会，不要让他觉得他还有希望，让他死心。他越早出国，我就越放心。 不是，齐叔，这都什么跟什么呀，齐叔？默默对我也没有想法， 我说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老齐沉默了一会儿说，行了，不该说的已经说完了，过几天我就接着走。 陆泽西垂着手站着，一时语塞了。 方志远家，周宁静急火攻心，加上在派出所待了一个晚上，回到家便浑身瘫软，发起了高烧。方志远一面对王秀芬搪塞着夫妻俩的夜不归宿，一面照顾妻子。周宁静吃了药，好不容易睡下，方志远这才稍安，拿起手机，看到有几通未接电话，有公司那边叶峰打过来的，也有百成打过来的。 方志远直接去了公司， 叶峰他们刚准备下班，见方志远的脸色不好，叶峰难免多问了几句。方志远嘴上说没事，却只是闷闷不乐，把自己关在办公室。 叶峰见他这样，便不敢妄自离去，唯恐他有事，就让小鱼走了，自己留下来陪方志远。 在办公室里坐定了，方志远这才给百成回了电话。 傅丽丽的事，百成已经听说了。要不是周宁静也在，百成早就去派出所接方志远了。 听到方志远在电话里声音疲软无力，百成更是着急，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他。方志远说自己人在公司，百成放下手机就马上奔了过来。方志远和百成都不知道叶枫还在公司，百成一来三个人都显得特别尴尬。百成闻到了叶枫身上的香水的味道，也是纳闷儿，这女孩怎么跟自己用的一样的香水啊？再看叶枫，眼角眉梢之间分明在传达对方志远的爱意，再加上他对百成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百成便笃定这个女孩对方志远有意。没想到方志远身边还有这样一个人物。 几个人彼此正尴尬着，老八来电说周冲跳楼了，如今人在医院呢，正抢救呢，能不能救回来还两说呢。方志远一听完惊得手机都掉了，拉起百成就往医院跑。 原来老八、明航和毛俊送周冲回到他在城里的家以后，周冲唯恐季兰生气，当着老八他们的面把情况都跟季兰说了。季兰震怒，要不是老八他们几个拦着，季兰都要跟周冲动手了。明航害怕出事，特意嘱咐季兰，现在周冲的情绪怕是不稳定，再气也得先憋着，万一把周冲逼急了，那可真要出大事了。几个人又是一通劝说，直到千金散尽还复来，傅丽丽一定能够找回来等等等等。后面看周冲的情绪已经稳定了不少，加上有季兰看着，便各自回家了。 季兰一时气急和周冲大闹起来，闹着要离婚，前的事周冲心里边已然是悔恨难当了，要是因为这个再离了婚，那他这辈子不是完了吗？周冲当然不愿意了。 季兰也是个急性子，取了户口本和结婚证，非逼着周冲去民政局办手续。季兰又哭又闹，这日子我真的受够了，我一天我都不想过了。 不是，只要不离婚，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以后全听你的还不行吗？ 全听我的，全听我的，你什么时候听我的呀？周冲，你当时在单位上班，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你非说那是坐吃等死，那样的人生没有追求，你要辞职，我劝你，你听了吗？你听了吗？你后来你要创业开农家乐，我说开就开吧，但一口吃不成胖子呀，什么事情都得慢慢来，不要急，你听了吗？你不但不听，你扭脸就扩建了农家乐，结果呢，等农家乐一扩建，有生意吗？啊？你用农家乐的房子抵押贷款，我不签字，你非逼着我签字，你还用离婚威胁我，要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签字的。我现在悔得肠都青了，我就不应该签字。我200万呢、啊，周冲，你知道200万是个什么概念吗？农家乐的房产，那可是你们周家的祖宅，你对得起你爹妈吗？你 季兰，季兰，季兰，你听我说，这钱我一定想办法追回来。我 行了吧？你追回来，府里的人都跑了，能不能抓到他还不知道呢。你别废话了，你今天这婚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必须跟你离。 我不离。我 季兰拽着周冲的衣服走啊。 反正我不离，我从来没想要跟你离婚，再说咱们还有孩子呢。 就是因为还有孩子，我必须跟你离，就你这样的人，你根本不配当父亲。 你说什么？你 我说你不配，你不配当父亲，当丈夫，你太自私了。你 什么？我 自私？我拼死拼活的，我还不为这家呀，为了你们我呀。 啊，为了我们说的多好听啊，为了我们，你要真的为了我们，你就不会拿着200万去冒险了。 周冲，我嫁给你，我不求别的，我只想过一些安安稳稳的生活，像原来那样，在单位里上班，怎么就不行了呀？我们单位那些双职工现在过得不比我们俩幸福啊。周冲，我知道钱很重要，这个社会没有钱寸步难行，但是幸福这件事跟钱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 哎呀，跟钱没关系，哼，你说的真容易。我跟你说啊，反正这婚我不离，除非我死。 别，你别死，你好好活着，我去死。季兰说着就要出门， 周冲一下子跃上了窗台。 我死还不行吗？我现在就死。 周冲，季兰慌了，整个人都在颤抖。你要干嘛？这可是十楼啊。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你别麻烦了，我直接这么一跳，咱们连手续都不用办了就。 季兰提离婚，其实也就是想吓一吓周冲。别说夫妻之间多年的感情，就是看在孩子的面上，季兰也断不会跟周冲离婚的呀。况且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冲又遭了难，季兰要是真的跟他离了，那周冲还怎么活？季兰是生气，不但生气，他还很失望。他的哭闹只是想借着这件事给周冲一个教训，好让他往后能够踏踏实实的生活。甚至季兰都想好了，只要周冲愿意，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回原单位，哪怕没有编制，先当一个合同工也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心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的晚霞，那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家家过上好日子，幸福吉祥你我。